用这个药物能够有心脏保护作用，有肾脏保护作用。你这个所谓的保护是只是因为说这个药物因为减缓了糖尿病的进展，因为控制了疾病，所以控制了疾病对于肾脏的伤害，还是它本身就对肾脏有帮助？ 以前的药，譬如说二三十年前的药，它是只有降低血糖，所以降低血糖也可以延缓这些共病，可是现在的药，因为它的作用机转会针对糖尿病的致病机转去做一个目标去介入，所以除了降低血糖之外，很多类似的药可以降血压，它可以降体重，而且它比较不会产生低血糖的副作用，而且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临床试验证实，它对一些心肌细胞包括内皮细胞也可以提升保护效果。所以现在新型的药除了刚才曾教授讲降低血糖之外，它有额外的保护心脏跟肾脏的效果。 请问这个药物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个，我们刚才讲新型药物里面有一个是促进尿糖排泄的药物，它促进尿糖排泄也可以把体内的钠离子排出，所以它可以降低血压。第二个，它可以延缓交感神经的活性，所以它可以让病人的就是说交感神经的活性比较减低，所以心跳会比较减缓。那第三个，我们可以透过它的一些排糖的效果，导致它一天减少270到300大卡的热量，所以病人的体重就会下降。我们都知道体重一下降，它的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就会减少。最后一个，我们希望它是安全降糖，安全达标，有效的降低血糖又不会低血糖，而这些药可以做到不会低血糖，不会低血糖就对心脏的伤害减少了非常多。 我这个药听起来这样子很玄啊，这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吃了药以后呢把血糖降低，可是它又不会降得太低，那个是因为控制药量的关系吗？ 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其中我们讲的这些新型药有两大类，一大类是促进尿糖排出，所以它没有作用在胰脏，等于说它不会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那我们部分的药物是因为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所以它才会产生低血糖，它只是让这个尿糖的再吸收减少，排出增加，而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那有一些药物，譬如说肠泌素之类的药物，它是有葡萄糖依赖性的胰脏分泌胰岛素，也就是说高血糖的时候它才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当它产生低血糖它就不会再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所以就比较不会低血糖。 是这样的关系，就是说把这个把血液里面的糖从尿里面排出去。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尿会变成糖分更多了嘛？ 是，那糖分更多就会减少它的热量的摄取，那就会减重，那也可以让他血中的葡萄糖浓度下降，达到血糖下降的目的。 所以说在血糖高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糖从尿中排出，但是血糖不高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这个作用。 一样会排，但是排的没有像高血糖那么多，可是这些的作用机转都没有去刺激到胰脏分泌胰岛素，之所以会低血糖是来自胰脏过度分泌胰岛素或不适当的胰岛素的浓度，而导致病人产生低血糖。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药口服药，它是把这个血液里面多余的糖分把排掉。当时你血液里面没有多余糖分的时候呢，它自然就没有这作用。 比较少，比较少的血尿糖排出，但是一样有尿糖排出的效果。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低血糖的这种顾虑嘛？那这样子的话。它有这个好处，那一定有什么坏处吗？ 对， 它的坏处， 那最大的坏处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尿糖一旦排出增加，你的水分喝得少，那很容易就会有泌尿道的所谓的我们说的真菌感染这一些，譬如说包头龟头发炎啊，或者是女性的阴道发炎，所以我们这些病人都会希望他多喝水，只要水喝得多，它的尿糖的浓度就会下降。那我们都知道，当你的尿糖浓度下降，就比较不会像细菌增生的环境就会减少。所以多喝水是我们在使用这类药必须要特别去强调的。 那你说多喝水是要多到什么地步？ 一般我们都是希望病人去 小便一次之后就补充一次血。 嗯， 用这样讲比较简单啊、嗯、要不然我们说要喝八小杯啦、啊、一天要喝 1500cc, 有些病人听不懂、嗯、所以只要你去上过一次厕所你就喝 500cc 的水。 嗯。嗯 来做 cover、 欸、我们现在就是有些人他们确实是每天都在量他们喝的水是多少了、哦、啊那你这样建议的话这些人他们追求这数字的人你的建议是 1500到2000cc 1500到2000cc 起码嘛、哦、 起码 那喝太多会不会怎样 喝太多如果像曾教授讲有些是会水中毒啦、哦、但是有些是4000-5000以上啊、哦、那是一种精神性的强迫性的喝水、嗯一般很少碰到 啊、哦，所以这个水喝来都不会减少医药的作用嘛？ 不会不会啊、哦，绝对不会。 那个这个药，你刚刚说新药嘛？哈， 对， 新的药，新的药，这个台湾有吗？ 台湾都有，而且健保都有几部 啊、哦。台湾啊，健保有几部啊、 嗯？ 哎呀，每次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些昂贵的药，健保都有几部，都任人非常感激的哈、哦。那这个药物，你看啊，这个是新的药，现在是好几个吗？ 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啦齁，新的药有三大类，一个是肠泌素是用打的、嗯、注射的，有一天打一次，一个礼拜打一针的。 嗯。 那也有所谓的 DPP-4 的抑制剂、嗯、那这个已经在台湾有五种以上，上市已经超过7-8年了。 嗯。 那第三种是我们所谓的 SGLT2 抑制剂，它可以促进尿糖排出增加的、嗯、那现在台湾有三种。可以做选择，那全部都有健保给付。 啊 ，OK 哈，好，那我们这个控制血糖，跟这个器官这个哈、哦、等等事件哈，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了。我刚刚有提到肾脏，然后你也有提到说有心脏哈，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大家听得懂。我想说，民众可能会有点不太了解，就是你刚刚提到两个名词，一个是小血管，一个大血管。 对。 什么叫小血管疾病？什么叫大血管疾病？ 因为我们体内有大小血管之分呐、啊，哈、嗯，那大血管一般是跟动脉硬化比较有关，所以简单讲就是冠状动脉疾病，心脏的血管、 嗯、 大血管。脑血管脑中风也是大血管、 嗯、 那小血管病变是指神经病变肾脏病变因为它的血管的供应的这个管径更小、 嗯、 然后它影响的都是一些比较功能性的譬如说肾脏功能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我们的视网膜的微小血管的这些病变、嗯、所以分大血管跟小血管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分成两大类、 嗯、 那为什么要分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小血管血糖管控好、嗯、它就可以预防甚至可以延缓发生、 嗯、 可是大血管在过去的研究里面血糖下降好像对于它这个大血管的减少没有那么的明显、 嗯、 可是最近这两年下来所谓的促进尿糖排泄的药物它做的一个大型的临床试验发现除了血糖下降对心脏的好处之外它还可以减少我们的心脏衰竭、 嗯、 所以我们就推翻了过去认为使用降血糖药不能减少大血管病变的迷思现在的新药从它这几年做的临床试验出来、嗯、都看到它可以减少大血管病变、 嗯、 这一块的发生也就是说除了降血糖之外它还有额外的心脏保护的效果、 嗯、那它有对你刚刚说大血管也有包括脑中风嘛齁 对。 那对脑中风有帮助吗 现在做出来是比较属于中性的。因为脑中风一般也就是说这些临床试验它做的年限都不是非常的长。 嗯 所以在脑中风这一块是比较中性。 嗯 不会增加但是也没有让它减少的非常明显。嗯 是因为说这个药问世时间还不够久 不是在临床试验所谓的双盲的临床试验、嗯、它的实验期间没有长达10年所以在大血管、嗯、尤其是脑中风这一块的病变的减少没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嗯、没有证实所谓的科学证据啦、 啊、哦 OK 那这个药是问世几年啦、啊 在台湾上市大概3年。 3年。 哎。 所以说在我们在嘉义实施我们是超过10年以后大概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除非有一个临床试验去针对一组有吃 一组没吃，然后观察这两群人在使用十年之后的一个心血管包括脑中的发生，可是现在没有人会投资这样的临床试验去做，所以我还是回归到我们现在的预防脑中风的重点就是三高要达标啊，血糖要达标，血脂达标，然后他的高血压达标，如果你再额外用这些新型的药有肾心保护的效果，那我想他的加成的效果会更好。 那个我们这边好要先休息一下了哈，那广告过后以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好，谢谢。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nco 节目，我是郑清源医师。我们现在今天访问的是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学会理事长杜士德医师哈。那杜医师刚刚有帮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新药的发展哈，那而且是有健保给付，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那杜医师在这个糖尿病方面是非常权威的哈，那我想说一定有一些案例也可以帮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西药会伤肾然后，但是我这里就要分享一个个案，其实他糖尿病诊断五六年，那过去一直在一家基层诊所看，那他以为只要每次去的指尖血糖130他就是控制得很好，可是我想各位听众应该知道台湾现在的健保署有一个非常好的糖尿病共照的制度，也就是说你诊断糖尿病如果到医院求诊或者到诊所看病，那加入共照之后呢，他一年会有四次的糖尿病卫教护理师的卫教，然后会有营养师的卫教，然后他每年至少会帮你测一次视网膜摄影，看你的眼底有没有视网膜病变，然后他每年会帮你测一次微量白蛋白尿，还有一些相关的生化检查，所以在这些基本的测试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糖尿病有没有共病的并发症。那有共病的并发症，我们在血糖的管控上就要更积极。那我刚才讲那个个案，因为他过去以为他的指尖血130就已经是达标，可是他最近视力模糊，到眼科专科医师去看，发现他有非常严重的视网膜病变，甚至已经有黄斑病变，如果不好好处理其实有失明的风险，然后加上我们给他做的生化检查，发现他的肌酐酸已经上升到 2.5， 他的肾功能从100分掉到只有25分，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再积极的去介入三高的达标或者是使用药物的小心，他可能五年内就要面临洗肾的困扰，但是他只有48岁。所以在这里我就必须要呼吁，糖尿病虽然是慢病，但是他的并发症非常可怕，他要管控并不困难，但是基本该做的标准照护要做，譬如说你要自我测试血糖，每年要做一次视网膜摄影，然后你要做一些足部的神经血检查，或者是你要去验尿看你有没有蛋白尿的发生，当你已经有这些共病，你就要跟医师共同讨论合适的药物让你的血糖更容易去达标，那如果没有也恭喜，因为你至少也知道你身体的状况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这个案例的分享，这个其实就是指出来说我们在监控病情的时候呢，光是测血糖是不够的， 只测指尖血而且两三个月才测一次是绝对不够的。那我们必须要看糖化血色素。那刚才郑教授也提到，我们其实现在在台湾很多糖尿病的控制血糖这一块的达标是用小于7来当做一个指标。那当然这个会因人而异啦，我们刚才讲比较年轻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我们希望他能够小于 6.5， 因为 6.5 他的并发症产生的几率更小，而且我们现在用药可以减重不会低血糖，所以可以要求到 6.5。 但是如果你的病人已经75岁以上，他有点失智，有时候忘记吃饭吃药，那我们就没有那么严格要求要小于7，可能这些病人在 8.5 以下就可以，因为毕竟他已经没有办法自我照顾能力，你把他降得太低，他的低血糖风险就会高。那第二个我必须强调，刚才郑教授讲的这些并发症都要筛检，你才知道你的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那像视网膜病变，我们说早期 只要去转接到眼科专科去做雷射，它就不会恶化。那、你的血糖控制好，它也不会恶化。那刚才像肾病变，如果你是微量白蛋白尿，你好好控制血糖就可以回到正常，但是你已经进入蛋白尿就不可逆了，它就会持续往下面走。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只能维持不要恶化而已，但是要把它回复到正常已经积重难返，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糖尿病现在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并发症，才能确定好我们在治疗上的一个目标。 对，这个有没有发生并发症，这个是照顾这个病人的医师的责任嘛，因为病人其实对这个医学知识他没有足够医学知识嘛， 是， 所以医师要去监控他这个有没有恶化，有没有视网膜病变嘛，但是我们反过来就病人自己本身而言的话，他自己需要注意什么，除了血糖还有糖化血色素。 当然你要测血糖，你要，那当然你的血压也要达标，像我们现在糖尿病希望小于130-180， 对，这个是可以自己量， 包括血脂有没有达标，糖尿病小于100毫克毫升，那甚至有心血管疾病希望小于70毫克毫升，那当然你的生活形态要正常，每天要规律运动，那三餐不能暴饮暴食，如果你吃了暴食之后在饭后2小时要监测一下血糖，看是不是非常高，提醒自己不要再进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那他如果说他自我监控的这部分他都做的然后也觉得蛮好的，那他还需要去做这个刚刚讲视网膜的那个的还有肾脏功能的这种筛检吗？ 因为我刚才提到那个病人5年他都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他已经有很严重的视网膜病变，已经肾功能不好了，所以这些是没有靠自己的自我感觉去侦测出来的，所以我个人会强烈建议你在相关的医疗院所或基层诊所应该要加入公照的制度，让这些基层诊所必须自动的每年帮你做这些并发症的筛检。 你说那个基层医疗会自动帮病人做吗？ 只要有加入公照，健保署就会要求他要做。 哦，那病人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加入公照？ 那我们医师会跟他特别说明啊，要加入公照必须有这些说明，要不然他不接受卫教，他就没办法完成4次的卫教的记录。 哦，那这个消息病人都会知道吗？ 我们现在有在大力宣传啊，天心有帮我们代言，在电视广告。哦 okay，告诉各位加入糖尿病公照网的好处。 那你在如果在这边电台，你这边有什么样呼吁，要什么样让那些的糖尿病的人好像觉得说没有加入这个，他怎么可以加入呢？他怎么又透过什么方法？ 应该是这么说啦齁，你先思考一下，你在相关的医疗院所看糖尿病医师有没有每年叫你去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如果没有，那肯定是没有加入公照啊。 OK， 好。 第二个，有没有验蛋白尿？好，因为我们在这些公照网，这些是基本必须要检测的项目。所以你会去做眼底的检查，会去验尿，然后医师会跟你讲啊，很好哦，有没有蛋白尿哦？啊，你现在的肾功能是很好。如果只是开药控制血糖，那你肯定是没有加入公照网。 好，所以说可以利用这方法看看说自己是不是漏网之鱼了齁，是被漏掉了。 曾教授有提到一个病人自己其实要有一个 checklist 的，就是说一个该做的品项，那把这些品项列出来去勾，如果都没有，你可以跟你的医师讨论我如何能够做到这些检查。我想医师在台湾的医师都非常有医德，他们会愿意帮你把这些困难突破。 好，那这个很好，这个就是让自己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健保制度这么好，那比如说不幸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有一个很好的照顾，不要自己漏掉了齁，这漏网之鱼，这每个人都有受到照顾， 这个 你没有这样子，对对， 权利可以去接受这样的检查。 好，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每年一定会做一次视网膜嘛，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么重视视网膜的病变在糖尿病病人里面？ 陈教授，你应该知道台湾现在的失明可能有三成到四成以上是来自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产生黄斑病变，这是老年纪的失明最重要的原因，它会产生严重的视网膜病变，包括玻璃体出血，视网膜剥离也是失明的重要原因，甚至只要有个玻璃体出血，只要一吸吸的血，你就那一眼全部遮住看不到。那一个人失明，我想这个对他生活品质是有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们宁可做筛检做预防及早治疗，而不要等到已经失明你再怎么管控血糖，对他的生活品质帮助就非常的小，所以预防胜于治疗，那我们是用预防的观念去及早诊测这样的并发症，及早介入治疗。 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糖尿病有控制好的话，这些是不会发生的，视网膜病变是不会发生的。 对，但是不知道，因为二型糖尿病的诊断往往是被延误的。我刚才说郑教授，我们一开始在讲糖尿病的诊断，很多人还停留在过去的观念是三高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可是现在很多的糖尿病这些三高三多一少完全没有，他只是去检验所看到饭前200 A1C 可能89，已经糖尿病了，可是他完全没症状，所以等到他去医疗院所看，搞不好已经过了三年四年五年，这么高血糖的作用下他已经有相关的病变产生，如果你没有去做检查，他怎么知道他有视网膜病变，他已经进入肾病变，所以一诊断就要做这些检查。 所以那个李市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讲的那种什么多尿多什么的东西，那东西是因为说，糖尿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非常高、甚至超过血糖300以上，长期没治疗，而且已经进入到症状很明显。但是因为糖尿病现在台湾的健保很好，很多人都有做相关的健康检查，所以可以及早去诊断这样的糖尿病。 好，那个，我们这个部分哈，这个对于这个血管疾病哈，我们很多可以再讨论一下哈。但是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以后接听大家 call in， 欢迎询问相关问题哈。那我们会帮大家解答。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理事长杜士德医师，那我们再请那个理事长继续跟我们那个教育之前我们先接第一个 call in 是丁小姐。 两位医师好， 也是。 谢谢你们的讲话，就是说你们的讲解非常清楚。那么是这样子，我爸爸呢，他在40岁的时候开始有糖尿病，那么他现在已经就是60几岁。那么我现在就是说我把他的整个的治疗过程，我有一些疑问，我想跟请教一下。他目前呢，就是这过程里面呢，他因为有二三十年了嘛，那他本身就是有已经有黄斑部病变，那当然周边神经也就是有一些异状。那么他现在每天就是早上空腹会吃安排糖、糖健品诺和龙，然后饭后吃一颗半的那个福糖，那中间又是那个诺和龙福糖，晚上也是一样。那有吃那个狭心症的药，还有对，就是说大概就是。药主要是这几类。那他目前有个饮食习惯是很不好，是他会在常常就是说饭后会吃水果，然后一天会吃好几次的水果。那么有时候呢到下午他会觉得很饿，他又吃了就是个营养饼干这样一整包的吃掉。然后早上15点他起，因为可能就是饿睡不着或怎样，他又会起来又要吃一大堆的那个饼干啊牛奶之类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样对他的控制是有并不是很理想的，可是没有办法去劝阻，因为他会说他肚子饿他没有办法。那我想请教说像这种情形因为他现在糖化血色素其实好像控制了6.5好像不是很严重，那我们想说这样子的这个他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我们要去做要不要强迫他去改变，还是说就随他去，反正他就是这个样子。 请问一下丁小姐，你的父亲的体重重吗？ 他原来是 他发现糖尿病的时候是92岁到82，那 N 排糖吃了以后又掉到70，现在75、76， 所以他体重有降下来了。 对， 那其实我这样听下来，他有吃4种以上的口服降血糖药， 非常多，我就感觉是非常多。 那但是他糖化血色素却非常好，6.5。那我个人会一般像这样的病人，其实是家属跟病人之间，因为病人考100分啊，但是家属会觉得他生活习惯很奇怪啊，所以我们有必要就是我会建议他如果可以去自配做个连续血糖监测，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像这样的病人，我们会让他，因为他是二型糖尿病患者，会自费让他做连续血糖监测，那他这个贴片就会帮他记录1天288次的血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我这样推测的话，你爸爸应该是高低血糖的差距非常大，因为他常常吃东西，那虽然他用4种药去 cover 让他血糖维持平稳，但是他必须肚子饿，他吃很多东西来做代偿。那所以我丁小姐，我会个人会建议，因为现在我们国内有类似肠泌素的注射型药物，那像现在有1个礼拜打一针的，那我们会透过这样的肠泌素的药物去做一个调整，让病人的食欲能够减少，但是基本上我的诺和龙定我会减少，因为我们会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饿，可能我们家属会觉得他吃很多，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因为低血糖而导致他的饥饿感，我们一定要先排除。所以两个建议，一个是做连续血糖监测，把他的血糖的密码做一个完整的呈现，第二个或许可以改变他的治疗药物，让他的食欲能够下降，那就可以让他的饮食不要暴饮暴食，造成你们家属对他生活习惯的一个困扰。 好，这个我想讲的非常好。那我们接下一位call in是何先生。 你好，我姓何，主持人好，医师好。我今年80岁，我有糖尿病已经将近20年，一直是吃药，以前大概糖化血素在7到8之间，去年下半年突然涨升到9点多，最近医师给我吃那个从料里面可以让糖分流出的药，现在降糖化血素降到8.8。刚才大夫说是80岁糖化血素是8.5可以接受，是这样吗？还有一个问题，市面上电视上说什么苦瓜生态啊，对这个糖尿病很有用处，是不是？医生的见解怎么样？ 我从这位先生的语气就觉得你非常健康啊齁。那我们刚才说80岁上下可以 8.5 以下，我讲的是已经有失智，甚至他的生活照护的能力不好。那所以在临床的管控上，我们不希望他在血糖的用药上太多而造成他低血糖。如果你的生活非常的自主，那你的头脑非常的清楚，那当然是7以下最好，我们不见得要用年龄去限制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的目标，因为我们讲到，因为毕竟80岁能够非常清楚的表达自己意识，然后可以走路自己走路，吃饭自己吃，牙齿非常好的人毕竟是少数，那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个老人糖尿病照护指引的修正。第二个，你提到苦瓜生态，其实我们在临床30年里面听过非常非常多的秘方，有苦瓜炖四物等等等，其实都没有效。那苦瓜生态有没有效？他们有做过一些临床试验，但是它的降血糖效果毕竟还不如你现在吃的药物那么好，因为我们现在吃的药都有经过临床试验证实，它可以降多少的 A1C， 它会不会造成低血糖，它有没有肾心保护效果，苦瓜生态只是吃了之后它有一个小型的临床试验报告。第二个，它要花钱买，现在的健保用药全部是健保有给付，所以在这样的比较下，就 CP 值来讲，我会选择在医院拿健保的用药，而不会去自己花钱买苦瓜生态。 好，这个是非常非常具有教育价值哈。那我们下一位call in是冯先生。喂，冯先生。 喂，你好。 是，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最近家里的长辈啊被诊断出罹患糖尿病，然后自己本身的那个肾脏状况就不是很好，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个药才导致成这样子？ 吃什么药？血糖药吗？因为 那种糖尿病的药。 哦，我刚才这个主持人在第二个切入，就是说糖尿病本身如果控制不好，它会产生糖尿病肾病变，也是我们台湾现在洗肾将近 40% 的原因。所以血糖好坏就会决定肾脏的走向。那我们现在的用药大部分有30年的历史，近一点的新药至少有10年的历史。那他们在进入这个市场之前都有做过非常大型的临床试验，除了心脏血管的安全之外，他们也看肾脏这一块的效果。那我据我所知，现在的新型的口服降血糖药对肾脏这一块都不会恶化，反而会减缓它的恶化将近 40%。 所以我是会个人会建议，如果你的亲戚已经肾脏不好，你应该带到痔疮科医师就肾脏这一块的成因去做一个分析，然后去介入治疗，让他的肾脏恶化能够延缓。 那个糖尿病本身就会造成肾脏功能不好，跟这个药物的那个伤害应该是没有关系哈。 是。 好，那刚刚我们听到说这些病人哈，这个其实是蛮用功的啦哈，就吃很多药这样子。我请问一下，我们有必要吃这么多药吗？有没有说可以把病药并在一起叫复方嘛，对不对？ 对。 这类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其实现在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病人吃药的依从性啊。如果各位去药剂部前面的回收药箱看，如果这个药一天要吃三次，甚至是饭前吃、饭中吃、饭后吃，很多病人都会忘记吃啦，尤其是年纪大的病人。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口服降血糖药的趋势是希望一天吃一次，它可以维持24小时，饭前、饭中吃、饭后吃都可以。那甚至两种不同机转的药物可以合并成一颗。各位都知道，透过不同机转药物的合并，它的血糖下降是加成的，它的肾心保护也是加成的，它的低血糖风险是减少的，它可以有效的降低病人的体重。所以透过这样新的机转的药物的合并，一天吃一颗到两颗两次，其实可以增加病人在药物这一块的依从性，他比较会记得吃。那我曾经有个病人，他一天的药量是30颗，可是他根本没办法吃，因为他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药，所以我们现在都尽量精简，把不同机转的药合成一颗，让他一天吃一次到两次，来达到有效的治疗。因为不吃药其实它的治疗效果就没办法呈现，所以如何让病人方便简单的吃药，是我们现在在糖尿病治疗一个趋势。 啊，对，这个吃太多药，我想说，光是吃这个药，喝配这个水就是吃饱了嘛？啊，这个是，如果天天要这样做的话，确实是蛮辛苦了哈。请问这个杜理事长，你的经验是，治的糖尿病一般来说吃几颗药就可以了？ 这个很难去界定诶。 嗯， 我们有些病人需要施打胰岛素，那我们个人是要看病人的状况啊，但是大概我们不会超过四种口服降血糖药。 嗯， 那可以合并注射药物的治疗。那因为现在的药物种类非常多，从胰岛素、肠泌素到各种不同机转的糖尿病的药物，每个人因人而异， 对， 没办法用颗粒数来界定。 不，这样子的话，就有没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其实是医师自己主动要关心的问题了。 是。 可是我跟你说，我们反过来哈，今天听众哈非常有幸听到我们这节目嘛哈，他有没有一个办法，是说，思考反向思考一下，说，我这样吃的是不是太多了？他怎么知道他吃的药是不是太多了？ 第一个，我们现在以血糖药来讲。你有没有因为这个药产生低血糖？ 嗯， 如果你有常常肚子饿、手脚无力，甚至流冷汗，那肯定你的药量要调整。 嗯， 第二个，你会不会觉得很困扰？要饭前吃，饭中吃，饭后吃，一天要吃三次到四次，啊，常常自己忘记吃， 嗯， 你就要跟你的医师讨论，说你开给我的药一天开三次、开四次，我常常忘记吃啊，我家里一堆药啊， 嗯， 啊，叫医师去思考，要不要改成可能一次吃一颗，一天吃一次，一次可以维持24小时的药物，来让你简化你这样的药物的负担。 嗯， 所以我想主持人，我们应该回到郑教授，回到原先的理论，吃药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你的血糖达标。 嗯， 如果你吃的药刚好让你血糖达标，那你的药不会多。但是如果你吃的药是让你血糖达标之外，还有体重增加，还有低血糖等等，那你就要去调整你的药，让你的药物减少，来让血糖达标，是安全的达标，而不会产生低血糖跟体重增加。嗯， 对啊，这个就是说，这刚刚吃的药很复杂，饭前要几颗，饭后要几颗，这确实是会搞混的哈。这个年轻人头脑很清楚的，可能都记不清楚哈。年纪大的当然很困难。 年轻的没有耐性。 年纪没耐心， 年纪大的有耐性，但是搞不清楚 啊。那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哈。那广告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欢迎询问相关问题啊，我们将为大家解答。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我们这边的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些药物的治疗了哈。那我就是单一种药一颗，我们叫单方嘛，然后把这个药把它并在一起叫复方嘛。那这种复方药物我们知道说除了方便以外还有什么好处？ 一般方便之外，其实复方药在病人的服药一从心都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复方比单方，两个单方加起来它的降血糖效果比较好。那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像有些复方它会让彼此药物的副作用减少。 嗯， 因为它有些是缓释型的加在一起，所以像我们常用的二甲双胍，有些病人会吃了腹泻腹胀，但是因为它是缓释型，所以它这样的胃肠道的副作用会减少。包括我们刚才讲，有刚才有听众朋友讲 N 排糖，它是排泄这个尿糖的一个药物，它如果跟所谓的DPP 或抑制剂合用的话，我们在临床发现有些病人的尿道感染也会减少。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血糖阀值往下降了，再加上这样的 N 排糖排泄糖分的药物，就比较没有那么高浓度的尿糖，那自然他的这个尿道这个真菌感染就会减少。所以复方说起来比单方要方便，依从性提高，像下降血糖的效果好，而副作用有些是减少的。 嗯，这个解释，对这个复方药物的解释，这个很清楚哈。那我们今天访问是那个杜理事长，他这是糖尿病卫教学会嘛哈的理事长，因此在这个糖尿病照顾方面哈，他一定有他的独特的见解了哈，经验哈，可以给大家参考。那请问这方面，你对于糖尿病的病人，你有什么样的呼吁，给他们一些教育？ 糖尿病其实是慢性疾病，那慢性疾病包括曾教授一开始问我，这个疾病有没有办法恢复不用吃药？ 嗯， 当然有机会啦齁。如果是二型糖尿病，你的疾病这个糖尿病不是很严重，你靠严格的生活形态的管控，或许有机会不用吃药，但是你一松懈就需要吃药。 嗯， 那第二个是糖尿病慢病它还有很多共病，所以除了糖尿病本身的血糖管理以外，这些共病的管理也很重要。那你有没有每年有一次的这些共病相关的并发症的筛检，在你就诊的医院或诊所，那你就要跟医师做讨论。那筛检出来之后，有没有专人，譬如说卫教护理师，譬如说营养师，就你的吃，就你的验血糖，就你的生活形态，要出国，有些是注射型药物的注射技巧、注射部位有没有问题，去跟你做互动的沟通。如果有，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 empower enhance 病人的能力，就要让病人能够赋能， 在糖尿病的照护里面去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个都需要教育的，需要互动沟通的，需要时间的。所以台湾其实在健保这一块有非常好的糖尿病共照制度，它有健保给付四次的糖尿病卫教跟饮食卫教，每年有做一次相关的并发症筛检。如果你还没接受到这样健保的服务，请跟你的医师沟通，我想这对你的糖尿病管控包括并发症的预防绝对有非常非常好的好处。 嗯，好，这个我们这个疾病哈，就是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子的哈，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嘛哈。 对， 那糖尿病这可以预防吗？ 糖尿病当然可以预防，这是初级预防，也就是说，当你有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家族史，那你就要尽量不要肥胖，那你要做生活形态，每天运动至少40分钟，一个礼拜五次，还有饮食要注意，那每年要监测一下糖化血色素，一有异常就赶快介入治疗，不要等莫名其妙五年了糖尿病不自知，等到一发现全身并发症，那就来不及了，那可以预防。 对，那糖尿病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测什么东西看到多少数字？ 我们简单讲，如果你去医疗检验所或者是医院测饭前血糖超过100毫克毫升，就要怀疑是糖尿病，那超过126毫克毫升就是确诊糖尿病，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超过 6.5 也是确诊糖尿病，如果你在饭前是100到126，你去医院接受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喝75公克的葡萄糖，你的饭后两小时的血糖超过200毫克毫升也算糖尿病。 好， 如果是在140到200叫做糖尿病前期，那糖尿病前期如果没有介入去做一些生活形态改变，它可能10年会有30%的病人会转成糖尿病。所以这些大概就是我们平常诊断糖尿病的一些依据。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运动等等，这是属于后天嘛？ 对。 那这个先天就是遗传嘛？你刚刚讲提到说，这个糖尿病它是遗传的疾病。 对，二型糖尿病遗传的性质更高。可能你的爸爸有，你可能25%会得；爸爸妈妈都有，50%机会会得。但是你会奇怪，为什么有些人爸爸妈妈有，他从来没得？因为他后天的生活习惯，不要让自己过度肥胖，饮食非常调整，做得非常好啊。 啊，所以，那请问这个遗传是妈妈的影响大，还是爸爸影响大？ 同样相等。对。 这个其实这个遗传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啦齁。我们就是要多多注意说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高危险群齁，然后适时的加以监控啦齁等等，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齁。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进行到这边，我是曾清源医师齁，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齁，也非常感激那个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理事长杜士德医师的接受访问。